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这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江南大侠吕留良提出了要到白太官家中一叙，那么白太官呢也是欣然应允。来到家中之后，这两位老剑客究竟怎么来商量妥善的处理二人徒弟之间的矛盾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这马氏不提，到家了，大家接着给摆茶，摆完茶预备酒饭，客气话瞎聊。他不提这马氏，吕留良不提，白太官一琢磨，孙家店都不提，到这更不好意思提了。我怎么提啊？在我们家，我提我跟人动手。我直接问吧，您此次来到漳州有何公干呢？没正事，有唏嘘闲事，到底怎么事？嗨，不就为你徒弟跟我徒弟这点事儿吗？好啊，这事儿您认为谁对谁不对呀？谁对谁不对，咱们当师傅的能怎么着呢？这人没原则呀。我问你谁对谁不对，你肯定得说我徒弟不对，要不你不能替徒弟拔壮了。我说我徒弟没错，咱俩一呛呛好动手打呀。你刚这谁对谁不对的无字所谓，这怎么这事儿怎么了啊？就这么着了是怎么着呀？黑不提白不提了，那我们显多吃亏呀、啊、你到这扔我徒弟跟头啊。这事儿那是我徒弟不对呀、啊、你徒弟也有不对的地方。哦，不过我徒弟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到这应该先找薄太官，后找孙茂昌。合着您明白，太明白了。可是你徒弟说这话我过不去，我不扔他一跟头啊，他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拿了我就当了我徒弟了。这么办，您呢来到了店内又把我请着在家中，没有别的，一定是想手谈手谈，咱们二位切磋切磋，各自替徒弟拔拔创。到我说手谈不如口谈，咱们俩人说说招。为什么说招？我要跟您一比武，万一有一招败在薄太官之手，我这么大岁数，让我何以得转江南？我回不去了，我这把老骨头就算扔到你们漳州了。可话说回来了，万一哪招我要是把您赢了，您输给我了，您偌大年纪久居漳州，能因为我吕留良自此迁居吗？您就算搬家了，漳州的剑客让人给打败了，那还在漳州混什么呀？ 就让我给挤着走了。咱俩都什么岁数了，咱俩不打咱俩说。哦，怎么说呀？您把您会的说说，我把我会的说说。我说的这些您要听着好那就算完了，您要听着不好您给我指点指点。您说的这个要说的好我也就不提了，我要听着不好我还不客气，我也给您说说您看怎么样。嚯，博太官一听这高了，哦，不打咱们说招。好，说招也行，咱俩说说。这可坏了，这李留良高啊，他拿话把博太官买住了，俩人一说招说了七天。为什么俩人会的多呀？一开始俩人还客气，说些个寻常的把式，都不肯说绝招。说着说着俩人自己给自己说乐了。为什么？咱俩说这都没用，你会着我都会，我会着你差不多也都会。那位两家都已临绝顶，咱们人间见过普通的这子咱别说，咱说说绝招行不行？这后两天一说绝招，俩人啊方知害怕。怎么？博太官一听人吕留良这绝招啊真要动上手，我可就有危险。那赶到他说的时候，吕留良一听啊也瘆得慌，这招真够毒的，这要给我使上我不一定盯得住。彼此高看着这么一眼，两个人一聊啊，这七天还聊出交情来了。那也甭打了，当然也不能光聊，也得有吃饭喝茶睡觉歇着的功夫。这博太官视棋如命，闲着这功夫他也拿棋谱，他也要打的谱。吕留良瞧见了，吕留良一瞧这不错，你别看这上咱俩没动手，这咱可以过过招啊。我也打算跟您手谈手谈，咱们切磋切磋棋艺，这个您别跟我来，你先跟我徒弟来来。我这小徒弟孙茂昌跟我才练五年把式，这五年把式练的呢似会似不会似明白不明白这么个阶段，这棋呀、啊、他跟我学的年头多。我要不是为了教他下棋呀、啊、他这武艺早练成了。这么着我可不是卖狂，您呢先跟我徒弟下两盘，您要把茂昌赢了我再陪您下。吕留良一听这还是不服啊。好啊，我打量你徒弟三十来岁，是不是能高到什么份上去啊？好好好好，那个茂昌有工人吗？我把他喊来陪您玩会儿吧，我先瞧瞧。孙茂昌往这一坐，徒弟陪吕大仙下盘棋。哦，摆几个呀？摆几个？吕亮一听，你这徒弟会不会呀、啊？怎么还摆几个呀？我跟您下棋，咱们这算平着份儿，对不对？平摆。你让他陪我下棋，摆俩下让子棋，那还有什么意思？不必客气，咱就平摆。不是，不是我要摆，我问让您摆几个。啊？这孙茂昌在棋社下棋就这么下，打头一盘就让人摆啊？孙茂昌别的不行，下棋是专家呀。暗含着老爷子可就告诉他了，千万别手软，怎么狠怎么来。这练武啊，你还别说，我这七天一听啊，吕留良太高了，深不可测。我真跟动上手，我真不见得怎么样。这下棋啊我估计差不多。为什么？我研究一辈子，可我研究一辈子这棋我也下不过小孩孙茂昌。我给他呀来一个田忌赛马，我明着是让徒弟跟他下，暗含着孙茂昌可是上手，估计一盘就把他拿下。狠着点，孙茂昌也明白 吕留良不知道啊。吕留良一想，那咱还是平摆得了，那咱猜猜先吧，甭猜先了，干脆您的黑棋我的白棋。吕留良一瞧，这孩子是够狂的，我扔你一根都不多。头两天聊武的时候，你师父跟我聊还撇唇咧嘴呢，聊到第七天上，博太官可就没话了。为什么我说这招是大半不实啊？真动上手，你们爷儿俩都不见得怎么样。哎呀，这下棋这孩子看这意思，胸有成竹，这兴许是高的，但你也不至于抢白棋呀、啊，不至于。这一下成可就知道了，吕留良哪成啊？吕留良在咱们这套书还算好下棋的，还下得还不错呢，但是要跟小孩孙宝昌比啊，差着段位呢。这棋下到中盘就下不动了，为什么？死好几块了。不死的棋呢也使不上劲了，再瞧人这棋哪儿哪儿哪儿都那么合适，自己哪儿哪儿都不合适。白铁官在旁边捋着大长胡子，李老剑客，李老剑客，哎呀，您啊，初到我们漳州来，水土不服，都来七八天了，还告诉水土不服。这个下棋最费脑筋，也到饭点了，不如封盘呢，咱们饭后再接着下。李留良一瞧，饭后也就这意思了，这棋再下也是输啊，我别找寒碜呢。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我这徒弟，您瞧这棋怎么样啊？他这棋也是跟您学的吗？啊，这剑客也说瞎话。哎呦，吕留良一瞧，这倒不错，论武没输给博太官，下棋可输惨了，连徒弟都没下过。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别瞧孙宝昌这孩子岁数不大，能耐不怎么样，这下棋可高了，这落我不是一步两步啊。令高祖这棋我可真服，他要都下这么好，想必伯乐剑客您这个棋艺更高了。我这人就这点好，与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我无论如何临走前我得跟您讨教一盘，哪怕我摆仨俩的我都认。别介别介别介，那干嘛呀？那个孙宝昌这棋比博代官高也高不了太多，俩人平着份儿。哎，头一盘他还输博代官了，但实际他水平确实比博代官高。要是这孩子下吕留良啊，下成这样，博代官要下的也差不多就这样，他确实比吕留良下的好。哎，但诚心呢不跟他下，为卖这身份故弄玄虚，这吕留良拿这爷俩当了伏地圣人了。不走了也好下呀，白天论武晚上下棋，他教孙宝昌，当着博代官面教啊，孙宝昌这招啊是这么着，这是这么着，好好练。你师父教你这招没错，但我再给你教一个别的方法，这招还有个变化。博代官一瞧，好啊，这个跟你这个吕大爷好好学啊，你这吕大爷有能耐，他说这确实对，他说这变化我没有。白天练武，晚上下棋，怎么样啊吕兄？白天练累不累？不累啊，晚上让孩子教教你吧。吕留良说，我就等天黑呀、啊，白天那不就耗工夫吗？我怕耽误这孩子练武，我就等天黑，好让他教我。我什么时候能跟您下一盘，你把他赢了就跟我下吧。好，一住住仨月，这孙宝昌这能耐可了不得了。为什么？俩老师教他一人啊，白铁官也教。白铁官教什么？每天教他提问题，那招那招你问他，那招那招，因为我跟他聊七天，他会什么我大概其知道，有的我不会，是我不会，你趁他在抓紧问他。哎，我会的容他走了我再细教给你。白铁官多机灵，晚上他跟吕留良跟孙宝昌学下棋， 孙部长这孩子倒是实在，也不藏奸。这仨月李留良，你别看这么大岁数，这棋还真长不少。哎，这出了仨月差不多了，该回去了，这个一大家子人等着我呢。我跟您师徒二位告辞了，我确实我得回去了。好啊，这风风声声摆下有见送李留良李大剑客。这李留良回转杭州，这个事情办得可太圆满了。回到家中一问吕宝，王英回来没有？回来好些日子了啊，回来快仨月了。好，把他叫来，把王英给叫来，扑通往这一跪。王英呢，你好大的胆子呀，你跟我学艺实在呀，你不忘当初这一脚之辱可以，你不应该以言语相挤呀，多悬呐。这是人家孙宝昌看在了往日情分之上，不肯加害于你，就凭他所学你所学走的一块，你真说有性命之忧。两万银子丢了是小，咱们爷们赔得起，这个名誉是大呀，栽这一回跟头打得起，你就算一蹶不振。这还不算，回来搬请为师，我够奔漳州，我与波太官论武七天，波太官武艺却有过人之处，真说走的一块，倘有为师一招不慎，我败于人波太官之手，你让为师我何以颜面回转江南，我就算一条老命断送在漳州。而况且我与他师徒二人手谈下围棋一盘没赢。我方知世上确有高人，孙宝昌能把棋下得这么好，人家哪盘都把我给赢喽，人这心路得多宽敞，这人得多聪明。何况我还听说他以棋仿师，他还不是说学了多少年围棋，他爸爸投死就打你走之后才教他三年围棋，他就有这么高的水平。你说他这个棋下这么好，他老师在从中指点，他这老师这棋是我是没跟下上，那要下着我不定得输多惨呢、啊、其实也就这意思了啊，他不知道啊。哎呀，你除了给我惹祸呀，一点好处没有。你经此啊，身一欠长一智，你可注点意，不要这样的狂傲了。外边比你有能的人太多了，比我李留良高的人有的是。老师，您别说了，我知道错了。您这一趟全为我，侥幸这个事情办理得很圆满。那么事到如今，我王英知错了。我打算跟老师您二次学艺哦，还学？对了，我瞧出来了，人家跟老师学五年，我跟您学十年，我都打不过人家。不是您不教，是我不用心。这个吕大剑客有点亏心，确实我教的十年皮子，啊，武术的皮子，这然而一点没教，怨我了。你真打算学吗？二次学艺，我打算下狠心跟您学，不学好了，不练成了，我不出师。多的您认为我能出师了，我再出师了，这也背不住啊，这也背不住你跟孙宝昌就有三次比手。好，七天论武，我跟博太官就未见输赢儿，更何况我在他们家这棋输一六大跟头，我这面也得往回找找，棋让咱们想找回来太难了。小孩孙宝昌就赢我这么些个，他老师深不可测呀，我这辈子不见得赶得上人家，我只有在武功上下狠功夫。倘若有一天王英孙宝昌三次比手，他要能把孙宝昌给打踏下，方让博太官不敢小觑李留良。看起来我把原先的思想得改了，我得真教这孩子了。也看出来了，满面含羞带愧往这一跪， 真害怕了。好，既然你这样，我二次把你收列门墙，以前那十年不算了，打明天开始咱们练真能耐。这一学才知道，感觉原先老师教自己这个全是假的，也不能说蒙事，教的就是入门的皮毛，真正武术的内涵这才慢慢的一点一点教给自己。寒来暑去，二次学艺三十载，王英跟吕留良前后加一块学四十年，已然年近古稀六十大几的人了，跟老头学的什么能耐呢？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各种暗器内外两功皆不算，最擅长的往大了说是一条禅杖，往小了说是一条哨棒。这禅杖可太厉害了，真要说跟王英走到一块一抡这禅杖，八八六十四手，万夫莫敌。但是走江湖带着这太麻烦呢，教的一条哨棒重八斤，少林达摩棒法三十六手拆开了能变一百单八式。六十多了，快七十了，还在老师家练。老师呢，年已近百了。 哎，王音， 师傅，今儿咱练什么？别练了。博泰官还有没有都两说了。孙伯昌要有也你这岁数了，你大伯父才比他大一岁嘛，你快七十，他也就快七十了。当初我想左了，这三次比手啊，比不了了。是师傅，我也不想找他比手，我们都什么岁数了？我现在还挺想这人，哎，我也想这人。我这三十年的棋呀、啊，我觉得我也长了点儿。再碰到孙伯昌。您能赢他了，输的不至于那么惨了，赢人家那还差远了，我觉着我赢不了孙伯昌的。哎呀，有机会再到漳州，我得防防这个茂昌贤侄，好好的跟人家学学这棋。你这功夫可也就练到这儿了，我都没想到二次学艺你一咬牙在我们家又练三十载。是啊，老师，我不能不练，我原先练那个在外边净输人家，我这三十年之后您看怎么样啊？吕留良心里话说，我那么跟你说呢，我说你现在就天下无敌了，这话第一我不负责任，第二呢，你这人本来就这毛病就容易骄傲，哎，你这能耐呀、啊、不至于再丢标了。说的王英脸上一红，这么办吧，啊，你在外边呢闯荡闯荡，要有机会是不是走到漳州了，博泰官孙茂昌呢老爷俩都挺硬了，你去拜访拜访，替我带好。是，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在我狂暴的蓝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山高路远，长亭日夜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浮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